你感觉忙得没有时间休息的时候，其实恰恰是你最需要找时间休息的时候。地球生活的关键其实就是两个字，改变。汽车会生锈，书的纸张也会发黄，技术会过时，毛毛虫会变成蝴蝶，黑夜会变成白昼，所有不好的事情终究会过去。每个人都会变成熟的，只是早晚而已。